去，我愿陪在你的身旁，等你回心转意，我是真的爱你。 李宗盛是一个在演唱会的现场常常表现得絮絮叨叨的人，但是你会觉得他在跟你讲一些真心话，所以每次看那个场面都觉得温馨。在李宗盛的身上，你可以看到一份过尽前烦后的豁然开朗，当然也并非每个那个年纪的人都能够拥有这样的淡定和开阔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这样的潇洒和自由。张艾嘉曾经在李宗盛的作品音乐会当中说，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首李宗盛，虽然说这句话已经被用得过多过烂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吧。刚才这首歌叫做我是真的爱你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人文气息浓厚的黄磊，当我想你的时候。 不要再让我想起那首歌曲，那会让我的世界只剩回忆，一种隐隐作痛的甜蜜，是回不当初的隐恨你，把旋律刺了青，又将它丢弃。不要再让我听见那段过去，那会让我的眼前模糊不清。我曾为你认真地唱着，你笑得像一个你，爱你， 爱你， 再多的不愿意也不能抹去。 只要这首歌再次响起，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心在颤抖，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泪水也悄悄地滑落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才知道寂寞是什么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谁听我诉说？ 想起那首歌曲，那会让我的世界只剩回忆，一种隐隐作痛的甜蜜，是回不当初的隐恨你，把旋律刺了青，又将它丢弃。不要再让我听见那段过去，那会让我的眼前模糊不清。我曾为你认真地唱着，你笑得像一个你，爱你，再多的不愿意也不能抹去。 是什么？当我想你的时候，

慈悲的为我爱的人，爱一个人付出才会完整，无条件越爱就越深，永远不放。哒啦哒啦哒啦，无条件为你不顾明天的安稳，为你变坚强，相信你的眼神，不敢想不 却伤害，空白以后才明白，原来这是爱。你的心我只能猜，你的爱我被淘汰，我注定悲哀。我们的对话，你悄悄离了线。陷阱后断了线，你在线的那边那么遥远，你说再见宣判了终点，你在我心里打了世界，安住孤单在我的世界，你带走的快乐没了知觉，一个人面对每个日夜，在我心里打了死